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是十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在节目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展望一下未来。其实呢，展望的未来也是立足于当下。我们今儿呢就和大家来说关乎于每个人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是和吃有关系。其实吃的历史啊就不用我们来多说了，有人的时候就开始呢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包括各种各样的做法，一直呢演进到现在。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我们在吃这件事情上呢又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说食品工业的发达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不同食物的保鲜的方法，甚至呢还带来了不同的口味。另外呢，一些科学技术的进步啊也将食物性状的本身进行了很大的改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欢迎史军博士，你好。 大家好，我是史军。 咱们在节目中今天要跟各位呢主要是要来放眼一下未来，但是呢也要立足一下当下，来看一看现在的科学技术对于咱们整个的食谱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说到呢科学技术对于食物的改变啊，我印象当中有这样几个技术其实让每个人都受益了。你比如说一些育种的技术，一提到育种，对于中国人而言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呢就是杂交水稻。 对 啊，我们也会想到袁隆平先生，正是因为杂交水稻这个技术呢解决了很多人吃饭的问题。 没错。 还有一些呢食物方面的技术，或者说农业种植方面的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非常新奇的，比如说外形很大或者颜色很亮丽不同的一些新的食物，像彩色玉米等等等等。另外呢还有一种新技术叫做转基因，这个技术呢目前在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大家对于它呢是持有一部分人是谨慎，一部分人是乐观。转基因到底是什么，未来有没有可能也会成为呢整个人类食品工业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咱们就先从袁隆平老先生来讲起，究竟这种育种技术是什么，在整个农作物的种植或者说发展的过程中，育种技术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来，先请出史军博士。 好好，那我们就接着那个玉龙这个话头，先说这个杂交水稻的事儿，是吧？杂交水稻当然是一个，我觉得哈、是在整个20世纪的所有的这种农业发展史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笔。可以说这是最大的一个创举了，可以这样说啊，因为它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这种吃饭的问题啊，养活了像我们以我们这么少的耕地养活了我们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啊，杂交水稻功不可没。 对 啊，但是这个杂交水稻做起来的，我觉得是袁老先生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我们都知道杂交水稻其实你要说从天然来做并不是很容易啊。 哪儿不容易？ 不容易呢，是因为它水稻啊，它是以典型的两性化，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雌蕊和雄蕊啊、在一起的、 爸爸妈妈在一起。 对对对，就是它散播花粉的时候啊，这个正好是它，就也就是说它柱头接受花粉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避免。而且水稻它是以典型的风梅花，是吧？而且它自花授粉的几率很高。也就是说自己的花粉啪嗒掉自己柱头上了，哎，授粉了，自己把自己这个就完成了这么样的一个生殖的过程啊。这样就你就没有机会去怎么说呢，去用两个优秀的这种水稻进行这种交配。这是很难。比如说你看这个谷粒儿大一点啊，骨穗长一点，哎，那个茎秆长得矮一点，粗壮一些。那你想把这个两面凑一块儿，在我们传统的农业里，哎， 是非常非常难以做到的。 嗯，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开花的时候，大家都全都自己给自己完成这个过程，而且即便你把两个这个 放一块儿， 你也 蹭一蹭， 对，你也没有办法挑出来里面到究竟哪颗是好的，哪颗是不好的，是吧？ 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啊。但是袁隆平先生他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啊。 嗯， 那既然我们没有这样子一个便利的条件啊，不像其他的那种花，比如说豌豆的花，像以前孟德尔做实验的时候，豌豆花以后它可以完全把胸蕊去除， 嗯， 然后再用其他的花的雌蕊的其他花的花粉给它雌蕊上面授粉，这样的话可以做成。水稻做不了，水稻你想那么一个穗儿，你要一个一个把那个雄蕊都去掉，这意味着多么可怕的工作量。 嗯， 这是 那个花很多而且还很小。 对，但是袁隆平先生就想到另外一种方法，什么方法呢？我们能不能找到根本不产生雄蕊的这样子的个体？ 哦，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闪光的点，是吧？ 这一株上面只有雌蕊， 对 吧？ 这一株上面，这个谷穗上面只有雌蕊，雄性的这个雄性这个花粉都是不产生，就是或者说不能正常工作的。 嗯， 这样子的个体，其实就解决了我们去抠那个雄蕊的这样子一个麻烦事儿。 嗯， 是吧？它天然就不产生花粉嘛，你完全可以用其他的个体的这种水稻花粉给它进行授粉。 嗯， 这个东西有没有？当然，这个东西选起来很难，因为这种情况是在植物里面，这属于畸形，是吧？ 而且要找到它，还得有点靠天吃饭的意思。 对对对，这就是一特别特例的畸形的啊，这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得去慢慢的去筛，慢慢的去找啊。 嗯， 这个找起来很不容易，所以他们整个的这种杂交水稻实验进行了很多年，在中间确实找到了啊，在栽培稻里面确实找到了这样子一些个体， 嗯， 但是很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啊，我们都知道袁隆平先生在做实验那个时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时期啊，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前期的工作实际上就全部被毁掉了， 哎呀， 全部被毁掉，多年努力毁掉大半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这个还得继续做是吧？后来就实际上是在我们的野生稻里面， 好像我看了资料是在海南的某一个地方， 海南 找到了 这 么一株，这 个野生稻里面找到了一株， 嗯， 找到一株，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雄性败育的植株，就是一点这种雄性的能力都没有，它只有接受花粉的这种能力。 嗯， OK， 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个杂交水稻这个关节就打通了，到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我们袁隆平先生的这种杂交水稻就这个一下子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产业了。直到今天这个杂交水稻依然是就是支撑我们饭碗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嗯，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杂交水稻是怎么来的，其实也印证了一句话，叫皇天不负有心人。 对， 你看袁先生这么努力，之前呢已经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了， 对，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成果又得推倒了，从头再来。后来还是满世界去找，你想啊，中国这么大，你要去找这么多的杂交水稻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对对对， 最后是在海南找到了这株。 对， 杂交水稻能不能再跟大家说一说它的这个优势体现在哪里？除了说它可以养活很多的人，我们下意识的能想到的是，是不是在一亩地当中我们种了杂交水稻就可以种出普通地，比如说一亩半甚至两亩地的水稻，只是说它的产量的增加吗？ 有可能。到目前为止杂交水稻的它的选育的方向主要仍然是高产。当然了，其他的一些方式，就是说比如说一些抗干旱啊，抗一些特殊的时期的干旱啊，抗一些特殊时期的这种病虫害啊，抗一些低温呐，这些性状也不断的在筛选，是吧？我们试图把这些优良这种母本的这种基因就通过杂交的方法导入到他们的杂交后代里面去啊，这些都一直在做 啊，但是不能说所有的杂交水稻在所有的地方都一定会表现的最棒， 嗯， 这是不对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就同样的，就是说，同样都是人嘛，是吧？ 嗯， 都是有不同个体的。你可能说，有的个体我们更适应这个寒带的气候，有的个体更适应热带的气候，有的个体更适应高原，有个体更适应海边，是吧？ 嗯， 这样子有确实有这样的差异。嗯，水稻也是这样子啊， 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对对对，你不能说我，你看杂交水稻是吧？我记得前段时间报道过一新闻说，某某那个杂交水稻的种子被诟病，说撒到那儿，哎，还没有普通那个水稻种那个什么产量高。 对 啊，结果一翻那，结果你去翻那说明书一看，就不适合在这个地方种。 杂交水稻也得要种在它适合长的地方， 没错没错。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温度， 嗯， 然后这个地方的光照， 对， 还有这个地方的一些湿度的情况，都得在它适合的情况下，它才能够长好。 因为杂交水稻不是说是一个品种，它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品种，适用于不同的这种环境，不同的这种就是生长条件下， 嗯，那就是说杂交水稻到现在为止依然还处在一个继续升级换代2.0版本3.0版本、 啊、 适应南方的适应北方的适应多水的适应少水的， 对， 都还是在不断的升级 改造。没错， 所以说杂交水稻，我们跟大家一讲，我们可能总是以为说，哦，这是袁先生做出来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呢解决了大家吃饭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个技术它内部还在不断的产生很多的变化。袁先生依然还是在这个技术当中不断的努力，来去把它进行各种各样的升级和改良。 对， 我们希望说能够有一种种在南方北方天热天冷都可以能够高产的作物， 万金油是吧？ 但是这个你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嘛？ 对， 因为你在自然的条件下。大家各自有不同擅长的领域，人也是这样， 对， 农作物也是这样。 对， 我们刚才讲了杂交水稻，我也是今天第一回才明白杂交水稻是个什么情况。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也跟大家来说人类在农业科技这一部分的进步。 嗯， 在农业科技进步的有一部分呢，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感官上的一些改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吃到的很多食物，外形看起来比之前巨大了很多，颜色也比之前丰富了很多，甚至呢有一些作物还不止一种颜色，比如说彩色玉米，大家都见过这个东西。那这彩色玉米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说这东西不能吃，吃了以后伤身体。 其实这东西一直都有啊， 以前在哪儿怎么没见过？ 一直都有，那个只不过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在此之前啊，特别是在近二三十年之前，我们其实并不追求这个所谓的漂亮，所谓的美味儿，大家追求的只是吃饱肚子是吧，那是我们的最基本的需求。所以当年所有育种的目标啊，就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杂交水稻的育种目标，都是为了高产。这也是大家的终极目标。 对， 先把大家喂饱了再说， 先吃饱了嘛。 啊、对对对对，当然了，到今天为止，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啊。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几乎所有人的这种吃饭的问题。 吃饱了以后就得吃好。 对，吃饱了以后大家就开始琢磨花样了。你总不能天天给我吃那个黄色的玉米是吧？我觉得吃的挺够的啊。那个，所以现在就出现了这种彩色彩粒玉米。彩粒玉米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实际上就是这些玉米里面含有花青素。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有的东西，实际上在玉米的原种里面这东西挺普遍的。 有玉米的那天就有这个东西。 对，这挺普遍的。不是 那为什么我们吃到过去大部分的玉米都是同一个颜色呢？ 因为那样的品种比较高产。 还是吃饱了的问题。 对对对，还是吃饱的问题啊。当然了，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也没有考虑过说要把那个野生的这个玉米粒儿的这种带花青素这样子一个状态再给我们的这种高品质的这种玉米，这个怎么说呢，杂交进来，或者说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基因引进来，这个那个时候不会想这么多是吧，你反正那个采不采大家吃都一样，那个时候是不会这样想的啊。之所以今天出现了，是因为我们今天解决了大家的基本的生存的问题，才会考虑到这个升级版这个需求了啊。 那你这么说，彩色玉米现在大家吃到的也是通过杂交的技术，把有这种性状的一些特点加入到过去我们吃的普通的味道还不错、产量比较高的玉米当中。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当然了，也有一些从比较突变或者说一些特殊的这种途径来的啊，这种基因的这种改变啊，产生了这种彩粒的啊，或者是花青素含量丰富的这样子一个玉米啊。当然这个有人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转基因啊，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人操作这个花青素合成的这个手法还不是很纯熟，我们干不了这事儿，是吧？不是 我 们 不 想干， 说让玉米变成种出来是一道是一棒 彩虹 的颜色，我们还种不出来这样的玉米。 对，不是我们不想干，是我们真干不了 啊、 这个东西，你想想，如果你弄出来一个彩虹玉米棒，那就算你不吃，你把它当插花也挺好看的，是吧？但是这个事情就很遗憾，我们现在操作的技术远远没有这么成熟。 可是你说这个技术，我在朋友圈当中看到有人很多转的各种各样的识别所谓转基因的方法。有人说你看那个个头特别大的这种东西就是转基因的，这外形特别鲜亮的这是转基因的，颜色特别多的是转基因的，还有各种各样关于转基因的这个伪识别方法。 对， 所以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其中的一点是，光从颜色这事儿来看的话，按照史军博士给我们的解读，我们的转基因技术还真没达到那个程度，你想要什么颜色就有什么颜色。 这是真没有啊。即便是我们在市面上啊，情人节上要送那种蓝色妖姬是吧，蓝色玫瑰卖得很贵，但是你仔细去看的话，真正的就是我的意思是真正靠转基因技术实现的那种蓝色妖姬这个品种，它并不是一个纯正的蓝色，它是一个介于蓝色和紫色之间的一种颜色，我们不是不想把它做成纯蓝色的，是因为我们真的做不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实现一个纯蓝色的玫瑰，那就更不用说你看其他的这种食物，那就更麻烦了。 好，你刚才提到一个词是转基因，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转基因，转基因的目的是什么，一些人的疑问是什么，转基因未来又会怎么发展。 是这样的，转基因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一个特殊的这种生物技术。也就是说正是从那个年代开始我们才对基因进行了一些了解。我们都知道基因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基因实际上是控在我们的染色体上，在 DNA 上控制我们生物发育啊，控制我们生物行为的一些编码。这些生物啊，我们包括我们人在内的所有的生物长什么样子，然后这个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行为，比如说你是温血的还是冷血的，这些东西都是靠基因来控制的。 对， 这个是这样子的。那就更不用说食物了，我们都知道玉米是玉米味的，小米是小米味的，大米是大米味的，这都是靠基因调控是吧。那到今天为止我们就在想，了解了一些特殊的基因的功能以后，我们把这些特殊的基因把它放到我们的目标生物的这种基因组里面去，这又可能会添加或者说进行一些修改原有的这种基因，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比如说你想刚才我们提到了，你想把这个蓝色的这个合成蓝色素的这种蓝色的花青素基因，你嘣敲到那个玫瑰里面去，那它就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这大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或者说通俗来说的转基因是这个技术。当然，这个转基因技术非常非常复杂啊，不是我刚才说的，好像搭乐高积木一样，咔咔咔就能搭进去。这绝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那我们现在现有的转基因技术用在实践当中了，大家都分别转什么进来？ 实际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作物里面转进来的基因是非常有限的。 通常商业化的转进来的基因只有几个，一个是抗除草剂的基因， 嗯， 啊，这个东西转进作物以后，啊，这作物就不怕除草剂了， 哦， 不怕除草剂，这就有一个好处啊，你不怕除草剂的时候，你拿除草剂哗在田里喷， 嗯， 所有杂草都喷死了，作物没事儿， 嗯， 是吧？这是抗除草剂基因非常有用， 嗯， 啊，这就是适用于工业化大生产，是吧？另外一个是抗这个抗虫的基因， 嗯， 哦，我们通常会用到的是 BT， 嗯 ，BT 蛋白，嗯，这个蛋白是有什么用呢？通常来说，这个害虫吃了以后，啊，这个结晶就是这种蛋白的结晶会破坏它们的胃肠道， 嗯， 啊，破坏胃肠道以后，害虫就死掉了，这样你就不用再喷洒农药了， 哦， 啊，它自带农药啊，当然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东西对人是没有问题的， 嗯， 虽然会把害虫的这个胃肠道破坏啊，注意我们人的胃肠道跟昆虫的胃肠道其实有很大的差异， 嗯， 啊， 能再多说点吗？让大家更放心。 对，有很大的差异，这个东西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的， 嗯， 啊，当然了，你说，完全没有害处，这不能这样说，这不科学。但是你要想真想中毒，除非你把那个蛋白当可乐啊，当矿泉水咣叽咣叽咣叽咣下去两大瓶，那有问题。 嗯， 但是我们通常吃到的，你也想了，我们通常吃到那东西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含量的。 你这个说法还是非常严谨的，很负责的一个说法。在这个科学界有一句话，或者说在食品界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万物皆有毒，只要剂量足。平常大家觉得喝白开水没问题， 嗯，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一口气啊，一口气中间不连贯，你喝下去十五公斤的白开水， 哦，那 据说这个人就要完蛋了。 对，那就水中毒了。 对， 嗯， 其实这个就道理很简单嘛， 嗯， 我这么一讲大家就明白了，嗯，就是看你平常这个东西吃的量，你在短时间内的摄入是个什么情况。 对没错。然后还有第三类的基因，就是抗病毒的基因， 嗯 啊，抗病毒的基因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因啊，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可能提到过这个木瓜的转基因的问题啊， 嗯， 实际上木瓜是目前来说啊，做的最成功的一个抗病毒的转基因的水果。 嗯 啊，因为如果我们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世界上所有的木瓜基本上都会绝种的。 哦， 啊，因为他们现在流行的这种叫木瓜环纹花叶病毒啊， 嗯， 这个病毒非常厉害啊，这个木瓜得了以后就会枯萎，就跟这个人类里面的这种艾滋病是类似的， 嗯， 你就没有办法这个挽救了， 嗯 啊，之所以我们现在木瓜还没有绝，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木瓜的这个基因里面插入了这种抗这个病毒的这个基因， 嗯， 于是他们仍然能为我们提供木瓜，这很重要， 嗯 啊，嗯，而且现在市面上商品的这样子一个木瓜，有70%-80%都是这种抗病毒的这种品种。 嗯， 因为我们如果不做这件事的话，你根本吃都吃不到了。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买到所有的木瓜都是转基因的成果？ 很多很多啊，当然大家放心吃啊，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东西都是很安全的啊， 嗯， 从来没有报道过说因为吃这个东西吃出来问题的，或者说中毒的这种案例， 嗯， 过敏的案例都没有发生过。 嗯，那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转基因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有几样作物呢，按照我的了解，它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或者说没有必要去做转基因的。你比如说花生 啊， 说花生为什么不做转基因？花生的这个作物需求很大呀。 花生作物需求很大，没有错啊，而且它的价值也很高。 嗯 啊，我们都想把它给转基因了，是吧？即使我们不想转基因，那些那个技术人员肯定，种子公司他们一定会这样来想或者这样来做的啊。之所以不转基因，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作物其实不容易操作， 嗯 啊，非常难于操作啊。有些作物的基因组非常容易操作，你放什么进去，然后它就能实现什么。 哦， 比如说像我们一些模式的生物， 嗯， 在我们实验室里经常会用到的果蝇， 嗯 啊，经常会用到的拟南芥， 嗯 嗯，所谓的模式生物就是说你放什么基因进去， 它就可以实现什么样的改变。 对，植物很乖。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植物或者这种动物都很乖啊、 嗯、 你放进去以后就很容易实现你的目标。 嗯， 但是像花生这样的东西就它就很复杂了， 比较文艺、啊、我就不听你的。 对， 对，整个基因组就很复杂，你不是说你放什么进去它都可以执行的啊。 嗯， 我就刚才在反复说转基因这事儿不是我们搭乐高积木啊，说你一堆红色里面你刚机插了一个蓝色的，那它就变成了一个蓝红蓝相间的，就没那么容易啊。 对于生命的奥妙，人类其实掌握的还是非常有限的， 非常有限，非常。 我们可能说仅仅是打开了一扇窗户当中的一小块， 对， 可能连这一扇窗户都还没完全推开， 对，只拉开一缝。 对，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在目前为止的转基因技术中，还没有一种技术说我是为了纯粹去增加它的产量，或者说改变它的外形，就是巨大的外形。大部分的目的还是为了，比如说它在抗病虫害这一部分， 对， 在易于大生产这一部分做出来的一些改变。 对，因为玉龙你讲到的这个大小和这个形状，它通常来说不是由一个基因决定的， 嗯， 它可能是由一组基因或者一大堆基因决定的啊、 哦、 甚至它可能分布在不同的染色体上。 哦， 哦，这样你去操作的话这非常非常的困难。 哦，不是说像开关一样， 对， 这个茄子里面有一个基因专门管大小，把那个开关给它换一个。 也有可能啊，有些特殊的生物它确实有可能有一些调节大小的一种特殊基因，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作物上一个简单的这种开或者关的关系。 嗯， 即便是开或者关的关系，它也有一大堆开关等着你去做。 嗯， 就好像你去要让一架飞机起飞的时候，现代那种客机， 嗯， 你看那上面那个开关有多少，是吧？ 嗯， 你要让它去运转的话，你需要去拨那么一堆堆的开关， 嗯， 而不是一个开关。 嗯 啊，相反来说，我们商业化的这种转基因用到的这种商业的基因，它都是很明确的。 嗯， 你看你抗病毒的就是抗病毒的，是吧？ 嗯， 抗除草剂的就是抗除草剂的。 嗯， 这个抗虫害的就是抗虫害的。 嗯， 这很明确。 对， 它一个咔插进去开始运转 ,OK, 这就成了。 嗯， 那你要改变大小改变形状，哇，这个你就等着去拨弄那一大堆开关吧。 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 嗯， 虽然说转基因有些人呢对此呢是有保留态度的，有些人呢也是对此是有欢迎态度的，但是目前为止技术的进展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向大家来去介绍了一下。其实在农业的生产领域，各种技术的进展都是为了解决最终的一个问题，在吃饱的基础上如何让人吃得更好。现在呢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就是希望说能够对于环境也会更加的友好。 嗯， 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另外的一个在其他比如说水果领域我很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吃到的很多水果，它们名字变得越来越统一，或者说越来越有个性。例如说之前我们说葡萄啊，那不就是葡萄吗？或者说草莓，那不就是草莓吗？哎，现在不一样了，葡萄和草莓下面还会加一些破折号，比如说葡萄飓风，草莓红颜，葡萄玫瑰香， 对 啊，草莓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草莓了啊，对，奶油，对，哎，这些东西又是怎么来的呢？ 嗯，当然这些东西也是我们的育种的工作者在不断去开发的一些特殊的这种品种啊。 嗯 嗯，我不能说这些品种都是说新做出来的品种啊，有很多品种其实它本身就有， 嗯， 只不过是我们之前没有把它大规模商业化，是吧？因为这些品种它可能碰到的问题，有些是不宜大规模的种植，有些东西可能储运上面会存在问题啊，特别是就那个玉龙刚才提到的一些特殊的一种草莓的品种，是吧？我们都知道草莓它要好吃，是吧？我们中国人按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好吃的话，首先它要是甜的， 对， 是香的，是软的， 嗯 啊，但是在原有的我们这个冷链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这个储运这样子的东西就存在非常非常大的麻烦， 嗯， 你是不可能吃到这样的草莓的，是吧？即便我在田里面种出来了， 嗯， 我也没有办法把它送到市场上去， 嗯， 是吧？所以这样的品种在之前就是不受 待见的， 嗯 啊，不受起码不受农民的喜欢，因为我种出来我卖不出去，这对我是没有用的， 嗯 啊，这是一个事儿啊。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些比较稀少的啊，嗯，以前就是产量比较少嘛，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吃的这个问题，吃的量之前我们是不会考虑到质的， 嗯 啊，所以这些东西可能仅仅是某些区域小范围的种植， 嗯 啊，当然你要是去规模化的大范围去扩散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消耗的这个资源还挺多的， 哦 啊，这个东西是需要逐步来做的，所以我们去吃一些很好吃的品种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出去真的很贵， 对，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产量肯定没有那种大批量的大产量的这样子的一个。嗯，怎么说呢，消耗这种消耗资源也没有那么少， 对，就依据这个能量守恒定律，你比如说我一株葡萄，这个葡萄呢地里就那么多养分，啊，或者说我们再说的简单一点，这地上能够给它供应的这些糖啊，或者说阳光当中能够转化的糖就那么多，我这一株葡萄呢种出三串和种出一串，那肯定是一串里面的糖多，三串里面的糖少， 对， 那同样我是一年的时间啊，或者说几个月的时间我来种这株葡萄，我同样的人工同样的土地的投入， 嗯， 那我最后来种出来的这一株我就得卖这一串，我就得卖这三串的钱。 嗯，没错。 其实道理就是 没错，就是这样子啊。有一些好吃的品种，它确实产量是比较低的。 嗯， 这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一些产量高的品种，通常来说啊，味道都不能说不好吧，但是它就没有那么多个性了， 嗯 吧啊。 来，我们还是要放眼一下未来。 嗯， 你觉得在接下来人类的农业种植技术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转基因会成为一个主流，或者还会有其他的技术门类的出现吗？ 嗯，当然了，转基因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技术了啊。到今天为止，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现在啊，甚至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们作物育种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了啊。当然，我觉得，随着我们对基因技术的或者说对生命本源的深入的认识啊，我们可能会也会出现新的这种方法，未必是转外源的基因进去，因为我们都知道生物基因实际上我们现在根本就不是很清楚啊，很多地方我们不是很清楚，有些基因可能处于关闭状态的时候跟开启状态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如果我们有新的技术去主动的去操作这种生物体内本源的这种基因， 嗯， 也许这是我们对基因这个控制技术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嗯， 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就真的知道我们这个体内有些东西其实开启以后就能达到那种插入外源基因的目的， 嗯 啊，就而且就不用再插入外源基因了，你自身的基因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东西啊，但只不过是现在我们这些基因都还处于沉睡状态。 嗯嗯，这个在你看来，未来也许是一个新的科研方向。 对对对， 而且这个技术如果真的实现，也会让大家免除很多的担心。比如说，你转了其他的基因进来，你至少下意识你会觉得这本来不是他的，本来不是我的，这来了以后能听我的吗？哎，今儿呢，我们和石军博士聊了聊关于呢在农业生产技术这一方面的话题。感谢石军博士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我轻轻地将你告诉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将你靠着向往的拥抱，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